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八章检测魔杖第四十七集。 接下来的几天是哈利在霍格沃茨最难熬的日子。记得还是在二年级的那几个月里，学校里许多同学都怀疑是哈利攻击了自己的同学，那时他的日子也差不多像现在这样难过。不过当时罗恩跟他站在一边，哈利认为只要罗恩依然是他的好朋友，全校其他同学不管怎么样他都能对付。但是既然罗恩无意与他和好，他也绝不愿意死乞白赖地求罗恩跟他说话。可是唉，反感和不满从四面八方朝他涌来，他是多么孤单呢？他能够理解赫奇帕奇们的态度，尽管并不喜欢，他们要支持自己的勇士吗？而斯莱特林们呢？他早就知道他们只会给他恶毒的侮辱。他在他们那里从来都是极不受欢迎的，因为他在魁地奇比赛和学院杯竞赛中多次帮助格兰芬多打败了斯莱特林。但是拉文克劳们呢？他原先希望他们会像支持塞德里克一样支持他的，没想到他错了。拉文克劳的大多数同学似乎都以为他施展了诡计，哄骗火焰杯接收了他的名字，迫不及待地为自己赚取更多的名声。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塞德里克看上去确实比他更像一位勇士，挺直的鼻梁，乌黑的头发，灰色的眼睛，那模样真是英俊过人。这些日子在塞德里克和维克多尔·克鲁姆之间很难说谁获得的赞美更多。一次吃午饭的时候，哈利竟然看见那些曾眼巴巴想获得克鲁姆签名的六年级女生又苦苦哀求塞德里克在他们的书包上签名了。与此同时，小天狼星那里还是毫无音讯，海德威呢，死活都不肯接近他。特里劳尼教授又在预言他的死亡了，言之凿凿，语气比往常还要肯定。他在弗利维教授的课上学习召唤咒时表现得一塌糊涂，结果教授给他布置了额外的家庭作业，除了纳威他是唯一被罚作业的人。 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哈利。 他们离开弗利维的课堂时，赫敏试着安慰他，刚才在课上他把教室里的东西都弄得嗖嗖朝他飞去，就好像他是一块磁铁，专门吸引黑板擦、自纸篓和月宫图什么的。 你只是没有好好的集中思想。 真不知道为什么， 哈利闷闷不乐地说。这时塞德里克·迪格里迎面走过，旁边围着一大群嘻嘻傻笑的女生，他们都瞪眼望着哈利，就好像他是一条特别巨大的炸尾螺。 没关系，别介意好吗？今天下午还有两节魔药课呢。 两节连在一起的魔药课总是令哈利不寒而栗，最近他简直变成了一种痛苦的折磨，整整一个半小时被关在地下教室里，跟斯内普和斯莱特林们在一起。他们似乎都打定主意要让哈利尽可能多吃苦头，因为他居然胆敢成为学校的勇士。这大概是哈利可以想象的最难熬的经历了。他已经挣扎着忍受了一次星期五的魔药课，当时赫敏坐在他旁边，不停地压低声音念叨着， 别理他们，别理他们。 他看不出今天会有什么好转。午饭后，他和赫敏来到斯内普的地下教室，发现斯莱特林的学生们都等在教室外，每个人的长袍前襟上都别着一枚大大的徽章。哈利一时没反应过来，还以为那是 SPEW 徽章呢。接着他才看清，那些徽章上都印着相同的文字，一个个鲜红的字母在地下走廊的昏暗光线中闪闪发亮，像着了火一样。支持塞德里克·迪格里，霍格沃茨的真正勇士。 喜欢吗，波特？ 看到哈利走近，马尔福大声说道， 他们还有别的花样呢，快看。 他把徽章使劲往胸口上按了按，上面的字消失了，接着又出现了另外一行字，闪着绿莹莹的光，波特臭大粪。斯莱特林们怪声怪气地大笑起来，他 他们每人都按了按自己的徽章，最后哈利周围到处都闪着那行刺眼的字，波特臭大粪。哈利觉得血液腾地冲上了他的脸和脖子。 哼，非常有趣。 赫敏讥讽地对潘西·帕金森和那帮斯莱特林女生说，他们笑得比谁都厉害。 真是机智过人。 罗恩贴墙站着，和迪安·西莫在一起。他没有笑，但也没有挺身而出支持哈利。 想要一个吗，格兰杰？ 马尔福说，朝赫敏举起一枚徽章。 我有一大堆呢，不过小心，可别碰到我的手。你看，我的手刚刚洗过，不想让泥巴种把它给弄脏了。 哈利多少个日子以来积压的怒火，似乎突然冲破了他内心的一道堤坝。他想也没想自己在做什么，就伸手去掏魔杖。周围的人纷纷散开，顺着走廊避开去。 哈利， 赫敏警告他。 好啊，来吧，波特。 马尔福平静地说，也抽出了自己的魔杖。 现在可没有穆迪在这里关照你了，你要是有种就动手吧。 他们都凝视着对方的眼睛，然后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同时两人都采取了行动。 火烤热辣辣， 哈利大喊。 门牙塞大棒， 马尔福尖叫。两根魔杖同时射出的光柱在空中相碰，转了个角度折射出去。哈利的光柱击中了高尔的脸，马尔福的击中了赫敏。高尔大声惨叫着，用手捂住鼻子，一个个丑陋的大疖子正从他的鼻子上冒出来。赫敏紧张地呻吟着，紧紧捂住自己的嘴巴。 赫敏， 罗恩赶紧上前看赫敏出了什么事。哈利转过身，看见罗恩把赫敏的手从他脸上拉开了，那副模样可不好看。赫敏的门牙本来就比一般人的大，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他的牙齿嗖嗖地变长，越过下嘴唇朝下巴延伸，这使他越来越像一只海狸。赫敏紧张极了，摸了摸自己的牙齿，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 这里闹哄哄的，在干什么？ 一个软绵绵而令人厌烦的声音说，斯内普来了。斯莱特林的学生们叽叽喳喳地争着解释。斯内普伸出一根长长的泛黄的手指，点着马尔福说， 你来解释一下。 波特攻击我，先生，我们是同时攻击对方的。 哈利大声抗议， 他击中了高尔，你看。 斯内普仔细打量着高尔，此刻高尔的那张脸放在一本专门讲毒蘑菇的书中倒是挺合适。 快上医院去吧，高尔。 斯内普平静地说。 马尔福击中了赫敏。 罗恩说。 你瞧。 他强迫赫敏把牙齿露给斯内普看。赫敏拼命用手把他们遮住，不过很不容易，因为他的门牙已经越过了衣领。潘西·帕金森和斯莱特林的其他女生压低声音，痴痴地笑弯了腰，在斯内普背后朝赫敏指指点点。斯内普冷冷地看了看赫敏，说， 我没看出有什么不同。 赫敏哀叫一声，眼里顿时充满泪水。他一转身撒腿就跑，顺着走廊跑得无影无踪。幸亏哈利和罗恩同时冲着斯内普大喊大叫，幸亏他们俩的声音在石头走廊里造成那么大的回音，幸亏在这样乱哄哄的噪声中，斯内普不可能听清楚他们究竟骂了他什么。不过他还是猜出了主要的意思。 让我想想， 他说，声音特别软绵绵滑腻腻。 格兰芬多学院扣去50分，波特和维斯莱各发一次关禁闭。好了，快进去吧，不然就整整一个星期关禁闭。 哈利的耳朵里嗡嗡作响，这简直太不公平了。他真想给斯内普念咒，把他变成无数个黏糊糊脏兮兮的碎片。他走过斯内普身边，和罗恩一起来到地下教室的后面，把书包重重地扔在桌上。罗恩也气得浑身发抖，在那一刻似乎两人的关系又恢复到了从前那样。然而罗恩转过身， 跟迪安和西莫坐到一起去了，留下哈利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在教室的另一边，马尔福转身背对斯内普，用手按了按自己的徽章，得意地笑着。波特臭大粪又闪烁发亮了，在教室这边也能看见。